上界听啊 真是英勇过人呐、 啊！英勇过人， 无意出众啊！ 无意出众啊！再次饮酒就是这样胡闯乱兵，滚粮下去。 是 啊，王大人，朝方有事，末将我 朝方不过些许小事，我去去就回。 小姐在此不方便吧？ 你我通家之好，有何不便呐、啊？儿啊，你就在此陪伴问候饮酒，我去去就回。 爹爹， 你怎么这样小家之气呀？为父在朝，全掌问候，你要好好侍奉 啊！大人，你可要去去就来呀！ 啊，爹爹，你可要快些回来呀！ 小的。 请坐。 将军在此，奴家不敢。 小姐不必过谦，来吧。小姐，你的美容颜，眉如新月，肤如红棉，秋不上场，情啊意寒，历历应声与婉转，婀娜多姿似牡丹，只见她羞羞涩涩一旁站，真叫我心愿意马一马心愿。 啊，将军请用酒啊。 这酒啊，我是不能饮了。 怎么不能饮了呢？ 马将醉了。 将军还了，怎么几杯就醉了？ 往日我是斗酒不醉，今日 怎样？ 岂不知酒不醉人，人自醉；色不迷人，人自迷。 哎，将军如此费力，恕我不能奉陪，若有吩咐，我在门外侍奉。 小姐为何取而复转呐、啊？ 爹爹之命，奴家不敢慢待将军。 小姐真是有心之人呐、啊！请问小姐芳名？ 小字貂蝉。 貂蝉，青春几何？ 二九年华。 哎呀呀呀呀！二九年华，哎呀呀，二九年华，可曾许人夫？ 这尚未。 哎呀呀，青春励志，怎能错过佳期？ 已经

生，你当年恕之情意，看在嫂娘的份上，从宽发落。过成心一圈念书之之情，你枉为人当年犯罪，你应当看在我的情分，你当想我包门只有这一条根，当年是我的屁股肉啊， 我也是滴点滴滴滴滴点点，嫂娘的乳浆把我养成人啊啊啊！ 多亏你不忘养育恩，想起来往事啊，叫我更伤心。爹娘狠心将你抛弃，嫂嫂我抚养你啊，十八春想当年，我这左边乃的是小 记得念书念到一更鼓，嫂嫂天有不登心，念书念到二更鼓，嫂嫂与你把他针，三更夜冷把一松，认得你的身 就暖了我的心， 四更五更我催你睡啊， 好娘为我多劳神， 我也曾问寒问暖 问饥渴， 怕风怕雪 怕雨拼， 忙将忙写 忙针线， 交金交点 交十分， 这真是画龙画虎难画虎，知恩知念 当知心。 嘿，好一个知恩知念更知心，都怪我宠坏夫人了人，我如苦寒心半途养不了想，你恩将仇报使我伤心， 嫂娘。

我一年年白发，天霜鬓，孤苦伶仃，独一身。

风在多强梦初醒，弦繁琵琶从古韵，诗仙的韶华令人惊，总算娘子是灵锁边，深谷深界女才俊，总算娘子是灵 刚才是何英、毛维涛演唱的《断桥》，接下来请您欣赏董珂娣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。 去朝圣经要表，心中是谁 刚才是董珂蒂演唱的《二堂放子》，最后请听吴海莉、毛威涛演唱的《盘妻锁妻》。 两有四，裤子你把本全将，翻天我烦恼。 我却是 得我心酸难忍，泪呀上下，重量早害谁不痛，奸贼狠毒杀苦杀，娘子啊这小孩大人定要保，你为我三月来不图真啊金王，奸贼到底是哪个，你离开对我说明白，我爹爹当朝为丞相，好替你做主。